看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许巍，我的爱。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许巍今年推出的一首新作品。那么在歌坛呢，以什么什么的爱为名的歌曲其实有很多很多，相信呢听歌很多的朋友光是看到我的爱这个名字就能想起很多个不同的旋律，对吧？那么有没有一首关于爱的歌是各位最喜欢的呢？欢迎各位，今天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在你经过的人世里盛开，你或者他都在，只因离别的哭泣，只因相聚的欢愉，观沧海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提到我的爱这个名字呢，同名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多，是吧？但是呢，我猜这个各位可能首先想到的会是孙燕姿在2004年演唱的那个版本。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孙燕姿填写，那么对于她来说呢，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那么这个呢，也是她写的第一首中文歌曲。那么歌曲发行之后呢，得到了广大歌迷的肯定，这让孙燕姿有了很大的信心，在后来呢更加有底气的去搞创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孙燕姿2004年演唱的版本《我的爱》。 这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 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等什么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而不是各自缅怀。是曾错过的真爱，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要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真爱。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 我的爱来自孙燕姿。那么在这首歌出现之前呢，提到同样这个名字我的爱，可能呢很多人会想到的是张雨生。他呢在2003年的时候就唱过这么一首歌，当时呢是收在专辑《雨声欢喜城》之中。后来呢这首歌又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其中呢范玮琪在2004年发行的版本是众多翻唱当中算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来自张雨生原版的《我的爱》。 想游到云霄，你可知道，你不 我的爱来自张雨生。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带爱的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小米粒说，我的爱明明还在，这是我初中时候听的歌，今天突然怀念那些中学时代听过的歌，然而呢再听孙燕姿比怀念更多的是温暖，然而自己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油腻男了。丫丫说，大概在我从12岁到22岁的10年当中，孙燕姿的韧性和活力的形象甚至远比她的歌本身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虽然说现在他已经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之中，但是有时候看到 MV 里照片里的他，反观到自己依然向着理想在努力的样子，就觉得生活依旧美好。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歌手汪峰发行了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其中呢有一首歌就叫做《我的爱》。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的传唱度并不是特别高，那毕竟这个提到早期汪峰的作品呢，大家最先想到的还是他唱过的那些励志歌曲，除非他的一些铁粉可能才会听到他的歌比较全面一些，覆盖一些就像这样的传唱度不是很高的歌哈，比如说我当时呢我记得特别清楚，《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海报是红白相间的一张汪峰的这个剪纸的这样的造型的一张脸啊，我觉得特别的有艺术感，还贴在家里的墙上。那么情歌呢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就是汪峰写这些情歌。不过呢我们分享的这首《我的爱》在刚刚发行的时候，唱片公司还是比较看重这首歌的，当时呢很多媒体在进行宣传，都把这首歌呢还是放在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上进行介绍，不知道呢是不是算是这个给汪峰转型做的一个助推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还挺长的一首《我的爱》，来自汪峰。 笑容却显得那么灿烂，那颗狂野不安的心啊，已化作夕阳，片片散落在你身边。 这是来自汪峰的《我的爱》，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最初呢收在乐团的第一张专辑 FIR 中。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纯属巧合，乐团的吉他手阿庆和键盘手陈建宁分别写了一段旋律，但是呢两个人都发展不出来完整的歌曲，就那么一段。后来呢主唱飞儿把两段旋律拼在一块儿哼了一下，哎，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其实呢当年这首歌刚刚问世的时候呢已经算是专辑当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不过呢后来唱片公司放出了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 demo 版本，大家呢反倒更加喜欢这个版本。虽然说呢它的编曲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只有钢琴弹奏主旋律，但是呢反而显得更有意境。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 demo 版本的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团。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依然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甜蜜的爱情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楚球留了一段很长的留言，他说那年他因为父母离异转学过来，这个他呢是女他，他说一来呢就成为了我的同桌，我太调皮经常欺负他，那个时候呢飞儿乐团特别火，而他和飞儿长得很像，我告诉了他，后来我就总叫他飞儿，他不爱说话，很腼腆，很坚强，毕业那天拍完毕业照，他叫住了我，让我陪他回了寝室，我们在座位坐下，他轻轻地唱了这首《我们的爱》，送了一幅蜡笔画给我，上面有云，有两个小孩站在一棵树下，背景是教室。后来毕业了，除了那幅画，我再没有拥有过关于他的任何东西。真的是非常有意境哈。很多歌手呢，最初都是靠演唱影视剧的主题曲出道的，戴佩妮呢就是其中一位，当年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为台湾的很多电视剧都献唱了主题曲，其中呢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你要的爱》。那么这首歌呢本身是流行风格的情歌，那么这几年呢戴佩妮为了这首歌又重新做了好几个版本的编曲，可见是相当喜欢这首歌哈。那每一次呢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唱的基本上都是摇滚版，因为她本身呢就很喜欢摇滚。那么这几年呢他还建了一个摇滚乐团是吧，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消息说他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版本，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会出一个这个录音室版本的摇滚歌曲，结果呢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回他完全抛弃了摇滚，把这首歌直接做成了一首小清新了哈。一起来分享这首深夜版本的《你要的爱》，演唱者是戴佩妮。虽然说的是深夜版，但是呢，临近午间午休的时候，也适合小眯一下的感觉，是不是？ 这是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在很多人看来呢，一首歌如果说被无数人翻唱呢，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作品，是吧？在20世纪80年代初呢，华语歌坛上就出现了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就是欧阳菲菲演唱的《逝去的爱》。那这首歌有多成功呢？在1984年的时候，香港就有三位歌手不约而同改编或翻唱这首歌，分别是珍妮的《再度孤独》、梅艳芳的《逝去的爱》和叶丽仪的《情尽于此》。后来呢，这三个人演唱的版本同样被很多歌手又重新演绎过。可以说呢，欧阳菲菲的作品其实对华语歌坛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一起来分享的是欧阳菲菲的原版《逝去的爱》。逝去的爱来自欧阳菲菲， 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1992年的5月，歌手刘德华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谢谢你的爱》，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为刘德华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称得上是一首应付差事的作品。当年的音乐人周志平在饭局上以口头邀请的方式向林秋离邀歌，说呢是要给刘德华唱，林秋离呢当时满口答应下来，回到家后呢还跟妻子熊美玲嘱咐了这事啊，不要忘记啊，到时候提醒我。但因为周志平是口头邀请，所以说呢林秋离也没有太重视，就把这事儿给搁置起来了，还是忘了。他的打算是什么呢？等正式约稿了再说。结果呢两个月之后，林秋离突然接到周志平的电话，周志平说自己已经准备去机场了。干嘛呀？路过他家顺便去取歌。那么这个时候呢，林秋离才突然间想起来，哎呀，原来这个家伙当时饭局上说的这个话当真了。后来呢，他跟妻子两个人用了40分钟的时间把这首《谢谢你的爱》给编了出来。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来自刘德华。别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紧急而潦草，只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但是呢根本不影响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谢霆锋也是深受影响人之一。在1999年的9月，谢霆锋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在正式发行之前呢，他听说了刘德华在9月底也有发行专辑的计划，那为了不撞车啊，避免正面较量，是吧，这个自己还心里这个定位还是有点数的，毕竟早期嘛，比不了刘德华的那个风头哈。那么在正式发行之前呢，他听说刘德华这个也要发行专辑啊，就是改道嘛， 缓一缓。那谢霆锋的公司呢，就修改了自己发片的计划，把专辑发行的日期呢提早了10天，并且呢紧急制作了一首名为《谢谢你的爱1999》的歌，并且呢把它当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啥意思呢？就是为了向刘德华致敬。不过那首歌除了名字和刘德华之前唱的《谢谢你的爱》相似之外呢，曲风和歌词是毫无关系，纯粹就是为了取用这个名字罢了。刚才也说了，主要就是为了致敬嘛。一起来分享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 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分享了很多名为《我的爱》的歌曲。那么其实呢，放眼全球的歌坛，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歌曲更多了，是吧？那么其中有几首呢，还是咱们中国歌迷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在2000年爱尔兰男团西域男孩演唱的《My Love》，我的爱。这是他们第二张专辑《咫尺天涯》当中的歌曲，也算是在中国的成名之作了。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一首西域男孩的 My Love。 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咱们10点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是《捉妖记》，明天11点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